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43章。他领我到了面朝东的门那里，看，以色列天主的光荣由东方而来，有一种响声，像大水的澎湃声，大地也因他的光荣而炫耀。我所见的神事与我前次来摧毁城市时所见的神事相似，神事的情形也与我以前在格巴尔河畔所见的神事一样。于是我就伏地掩面。上主的光荣由朝东的门进入圣殿，神力将我提起，领我进入内院。看，上主的光荣充满了圣殿。当那人站在我身旁时，我听见从殿内有一位向我说话的，对我说：人子，这是安放我宝座的地方，这是我脚掌所踏的地方，我愿在这里永远住在以色列子民中。以色列家族，他们和他们的君王不再以自己的淫乱和自己君王的尸体玷污我的圣名，因为他们靠着我的门线安置他们的门线，也靠着我的门框安置他们的门框，在我与他们之间仅有一墙之隔。他们曾以自己所行的丑恶之事玷污了我的圣名，为此我发怒，将他们予以消灭。现今他们要从我面前除去他们的淫乱和君王的尸体，这样我要永远住在他们中。人子，你要向以色列家族阐述这圣殿，使他们对自己的罪恶感到惭愧，阐述圣殿的完美和构造，叫他们对自己的所行而感到惭愧。你要画出殿的图形、结构、出路、进口和所有的式样，并将各种规定和各种法律告知他们，在他们眼前写出，好叫他们遵守各种法律和规定，一一奉行。这是关于圣殿的规定。山顶周围所有之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祭坛按肘，肘为一肘加一掌的尺寸如下：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在底座四周边缘有一掌深的沟槽，这是坛座。由地上的底座到下层台座高二肘，边宽一肘，从小台座到大台座高四肘，边宽一肘。至于坛炉高四肘，坛炉之上有四个角突出，高一肘。坛炉十二肘长，十二肘宽，四面呈一正方形。台座十四肘长，四面共十四肘宽，四周有宽半肘的沟槽，周围还有宽一肘的底座，石阶向东。以后他对我说：人子，物主上主这样说，祭坛造成之日，在上面献全燔祭和洒血的规定如下：你应给那走进我侍奉我的撒多克的后裔类位司祭，物主上主的断语，一头牛犊献为赎罪祭。你要取血洒在祭坛的四角、台座的四角和周围的沟槽上，应这样为祭坛赎罪取洁。此外，再取一头公牛犊做赎罪祭，在圣殿固定的地方圣所之外将它焚化。第二天要献一只无瑕的小公山羊为赎罪祭，如献公牛犊所行的一样，为祭坛取洁。你行完赎罪祭之后，应献一头无瑕的公牛和羊群中一只无瑕的公羊，把它们献在上主前。司祭在上面撒上盐，献与上主为全燔祭。七天之久，你应每天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还应献一头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公羊，都应纯洁无瑕。 七天之久为祭坛赎罪起节予以祝圣。这日期满了，即第八日及以后，此祭才可以在祭坛上奉献你们的全燔祭与和平祭，如此我才喜悦你们。故主上主的断语。